臣啊 Yeah!

我也曾派人前去捉拿，怎奈这四境之内，嘿，大小村庄哪里有什么哈里哈代、稀里糊涂哈代村呢、想我父女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立下多少汗马的功劳，苍天保佑。快快有请。 是，有请接榜人 来了。假扮一声接谎榜， 公子可要谨提防。 小一拜见王爷千岁。 少礼，请坐。 王爷在此，哪有小一的座位？ 先生为公主诊病，权杖先生妙手回春，焉有不坐之礼？ 如此，小一告坐。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姓徐，名家锦。 哦，徐家锦。 王爷。 徐先生。 不敢。 不知先生拜在哪位名医门下？ 哦，我乃祖代家传，依然是第九代了。 听先生口音不像本地人士，既然家传医道，为何不在本地行医呀？ 哦，王爷若问，容禀。 为人人君子，先生若能治好公主的病症，老夫保你在朝为官。 小一前来并非是为了求官呐、 确实为何？ 公主乃国家栋梁，天下敬仰，只要公主凤体安宁，小一心愿了也。 哎呀呀呀，他倒清高的很。家园 有 前厅白烟。 慢来，有道是酒冷可暖，病无难医，可不要误了大事。 好，酒医先生。家园 有 带童儿下面用饭，唤乔莲来。 是，随我来。乔莲快来。 罢了，这位是九代家传的名医徐家锦，徐先生上前见过。 是，参见徐先生。 罢了。 速速报与小姐知道，我陪徐先生即刻上楼。 是。 徐先生请。 王爷请。

生请。 王爷请。 先生，来此一是功劳，先生请。 王爷慢来。 先生这是何意？ 王爷有所不知，公主身染重病，一定是风体虚弱，穿靴上楼，脚步沉重，震动楼板，惊动公主，岂不加重了病症？ 高高，哎呀，实在是高，怪不得我家女儿病情不见好转，定是那太医上楼未曾脱靴，震动楼板，惊痛了空厨。哎呀呀，徐先生真不愧是九代家传的名医呀、啊！ 哦，夸奖了。 只是脱靴上楼有无尊足，叫老夫于心不安呐、 啊。不妨事，为了公主的病症，何须些许小事呢？ 先生如此真诚，先生请。 王爷，你呢？ 怎么，你叫老夫脱靴吗？ 不敢。 哎，不妨事，不妨事。 王爷，怎么样了？ 哎呀，这脱了丑靴不会走路，哎呀，这便如何是好啊？ 哎呀，是啊，这便如何是好啊？ 先生，你 一人上楼，老夫在前厅等你。 如此，王爷，请了吧。 请， 请了吧。 请， 请了吧。请了吧，请了吧。 请。 请了吧。单身上脱靴不会走路，故而命我一人前来。 为什么要脱靴呀？ 乔莲姐有所不知，穿靴上楼，脚步沉重，震动楼板，惊动公主，哪还了得？故而我呀，脱了。 许先生真是与众不同啊！ 夸奖了， 随我来。 是是是。 请稍待。 看病不用进房宫，你这个医

你看这边还没看没可叫我走啊，你可这真是的。 哎呀我的妈呀，谁呀？哎，你是那个张？ 哎，我不姓张。 那你姓什么？ 我姓医。 姓医？ 哎呀，我是医生。 巧莲姐，巧莲姐，楼下的那个童儿不就是天津庙跑的那个吗？这个医生不正是张小二吗？ 上升，鼻露轻盈，定是受了虚惊啊！ 对了，那天天气庙降香之时，神案之下藏着一个短命的张小二。从那天起呀，我们公主就受了惊了。 你得了吧，咱们公主在百万军中身为统帅，千军万马都不怕，难道还怕一个短命的张小二呢？ 是的，这个张小二呢，他这真是个张小二的。我看见他未曾看见与我这边如何是好。 许先生，为何背地沉吟呢？ 看了公主的气色，还是难下论断。 为什么呀？ 去看神色，方能开方。 哦，你要看我们公主的眼睛啊。 有道是，神色要重于气色。 其意何在？ 乔莲姐有所不知，这天之精神藏于日月，地之精神藏于山川，人之精神藏于耳目。有道是， 目中有神，神魁神足，观后便知其准，不但能治病因，方能除其病根，若是不见二嬷嬷，也就难治其病了。 喜他喜 宣华，公主可曾诊病？ 诊过了。 开方无用？ 还没呢。 徐先生， 王爷， 楼下开方。 是是是。 你妈？ 啊，儿啊，哎，你好好养病吧。 爹爹慢走。 哎，不要送了，不要送了。 啊，王爷，请。 请 啊，请， 哎，请。 一个，王爷，请， 哎，请，请，请， 请，请，请，请。 小林，明日还要赴诊。 是。 小林姐， 哎， 小林姐，像这样的看病啊，我还是头一回呢。 你是头一回呀、我可是第二回 了。哟，那你怎么第二回了？ 你来，我告诉你。 哎呀！ 陈林姐， 哎呦， 太疼了 吧？你看你，哎呦， 你总也改不了。 哎呀，慢点，慢点， 回去给你熬药啊。

往下站，你给我往下站。公主，许先生他来了， 宣他进见。 是。许先生，我们公主宣你进见呢。 是是是是。 哎，你小心点儿。 小姨拜见公主千岁。 先生平身。 谢千岁。神佛保佑啊。将小姨唤上楼来有何吩咐？ 我有一言动问。 请讲。 许先生尊姓啊？ 许先生姓，哎，许先生嘛自然是姓许呀。 请问你的大名？ 哦，名嘉靖。 祖上作何生礼？ 祖代姓伊。 祖上共有几人呢？ 共有六人。 俱是何人呢？ 父亲、母亲、哥哥、嫂嫂、小姨，我还有五有了。五有了啊。 这就不对了。 怎见得？ 其中还少者一人呢。 哦，哪一个么？相是相重了，只是还未曾迎娶。 这个冤家真会说话，倒叫我难以再问，难以回答。听他也好像是真的，有些好假，叫我怎么能够相信他？我何不假意而把他惊吓？

胆大狂徒，竟敢假扮医生戏耍愚昧！来来来，随我上殿面君。 哎呀，公主救命！ 哎，让什么？ 弟弟，这是何意呀？ 哼，一般的好事还来问我？ 既然如此，弟弟要放明白些。 啊！哎，我还要放明白些，那他，哼、哎。你怎么将他放跑了？待我奏与万岁知道，哪怕杀不了他这个假医生。有个儿子， 有一个儿子， 他叫什么？ 冯家进。 大胆冯雷上，你养子不教，戏耍老夫！来来来，随我上殿面君。 啊，千岁千岁。

万岁，就是他， 姓王就是他， 甲板医生洗刷愚昧的就是他， 接棒治病的我儿冯家进就是他， 小妹所奏东床驸马就是他、 哎、他是我贾医生， 东床驸马， 贾医生， 东床驸马， 贾医生，贾医生， 贾医生， 你父女二人在这金殿之上就是这样吵吵嚷嚷，叫不忘我，好糊涂也。一个说他就是那才貌双全东床驸马，一个说他就是假扮的医生李当上，孤王心中如明镜，金殿上孤王我要洗洗玉眉，下下那驸马，到后来再成全一对并蹄但冯家进怎样假扮医生洗刷愚昧，还不从实讲来。 万岁， 我本是安分守己一书生，家教森严不敢不行，三看愚昧是我的真诚一种，